这里不仅有雷锋同志的纪念碑、塑像、事迹陈列馆，同时还收藏着毛主席等人为雷锋同志题词的手记等等。祖国的大江南北依旧在传颂着这位英雄的故事。与此同时，电影《雷锋》的上映更是感动了无数观众，尤其是当雷锋给同学们讲述自己悲惨的童年时，更是让很多观众禁不住流下泪来。 同学们，我不会讲故事。 你会，那个大个警局叔叔说的。 周大庆，你别那么着急呀，让叔叔好好想一想，他一定给你们讲一个最好听的故事。 那我给你们讲个什么呢？ 讲神话的。 对，讲神话的。 不，讲打仗的。 对，讲打仗的。 我没打过仗，要不我给你们讲个英雄黄继光的故事。 叔叔，你没打过仗？我不信。 不，我真的没打过仗。 你骗人，没打过仗。那你手上的伤疤是哪来的？ 这是旧社会在我身上刻下的仇恨。我也有过家，也有过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可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活到解放的那一天。我的爸爸被日本鬼子打死了，12岁的哥哥给资本家做工累死了，小弟在妈妈的怀里饿死了。我的妈妈死得更惨，她被地主家的少爷逼得上吊死了，家里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再就是爸爸砍柴的一把破砍刀和妈妈上吊的绳子。有一天我上山去砍柴，回来路过地主家的大门口，碰见了地主家的婆娘。地主婆娘说我砍的是她家山上的柴，让我把柴送到她家去。我不肯。1949年，我的家乡解放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雷锋》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其实在电影拍摄的过程中，雷锋的扮演者董金堂同样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当年他才是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3年级的一名学生。据说当时在挑选雷锋演员的时候，董金堂退避三舍地刻意远离了剧组挑选的眼光，但他内在的质朴、憨厚、积极、健康的气质还是在全国100名候选的年轻演员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荧幕上第一位扮演雷锋的电影演员。不过呢，在接受了这个挑战之后，董金堂到雷锋生前所在的部队去体验生活2个多月，去过营口、鞍山、抚顺等雷锋曾经去过的地方，与雷锋的原班战士吃住在一起，听战士们说雷锋。或许大家还记得电影当中有这样一个片段，指导员做起了雷锋的思想工作，一块再来重温一下吧。 雷锋啊，毛主席的著作你学的不少了，有一篇《为人民服务》，不知你学了没有？ 你怎么了，指导员？光你就给我们讲过3次了。 是吗？哎呀，你看我这个当教员的可太成问题了。好，考考你，坐下吧。你说主席这篇文章是为谁做的？ 张思德。 他是什么人呢？ 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 他是怎么牺牲的？是像黄继光那样堵敌人的枪眼呢，还是像董存瑞那样炸敌人的碉堡呢？ 都不是，他是在陕北双木滩 炭窑塌了。 那毛主席为什么说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呢？ 因为他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 回答的对极了。看来呀，这篇文章你是读得很熟了。可是有些人跟毛主席的看法却不一样，他们认为只有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去冲锋陷阵，那才算是英雄。如果因为人民利益的需要让他去做张思德同志那样的工作，他们就闹情绪，就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你说这种人能算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吗？ 指导员，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党和人民需要我做黄继光，我就去堵枪眼；需要我做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要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为人民服务。 对呀， 指导员同志，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对我的批评。 不，这也是自我批评。哎，刚才我到团部去请求任务，政委也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 这么说 咱们一样，谁学的都不怎么地，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 听过了电影《雷锋》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雷锋的背后的故事。当时为了能够塑造出让大家都满意的这个雷锋形象，全剧组的工作人员都努力地收集雷锋的资料。在拍摄过程中，剧组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处在一种激动当中，大家不自觉地将自己与雷锋相比，以雷锋作为标准要求自己。除了雷锋精神，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也随着电影的上映唱遍了大江的南北，这就是才旦卓玛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云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回来，继续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继续来重温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后这60年当中的经典之作。在1964年，一部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而成的电影《白求恩大夫》上映了，这也成为了我国荧幕上成功的人物传记片之一。为了保证影片的质量，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吴印贤每场必到，站在凛冽的寒风中一丝不苟地指挥着，直到当天的拍摄工作圆满完成，才与摄制组的同志们一道离场。而那个时候他已经65岁高龄了。下面呢，我们再来重温一下电影《白求恩大夫》当中的精彩片段吧。白求恩刚到解放根据地之后，为了照顾他，八路军给他准备了炖鸡。白求恩会怎么做呢？来听听看吧。 报告，白大夫向你报道。 And just who are you? 啊？哦，请你吃饭。吃饭 啊，鸡蛋。Chicken? Why chicken? 我？哦，我是派来招呼你的小鬼。 小鬼？ What? Oh, Tung, come and help. Welcome to our family. 他说欢迎你参加我们这一家子。 吃饭吧，饭都凉了。 Now the second question. Why the chicken? Is everyone in the 8th Route Army eating chicken today? 他问今天八路军是不是都有鸡翅。 Take it away. 报告，鸡已经烧好了，不吃就是浪费，八路军可不许浪费。 He says the chicken is already cooked and in the 8th Route Army we don't allow waste. 好，我去明天回来。 Sit down. 坐下。吃。 In the 8th Route Army We don't allow waste. 他说八路军不许浪费。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白求恩大夫》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同样在这一年，电影《独立大队》的上映也是掀起了一片热潮。据说饰演叶永茂的钟书皇为了这部戏可没少遭罪，拍戏辛苦不说，生活环境也不好，就连吃顿饭碗里能有20-30只苍蝇。在拍戏的过程中，钟书皇一不小心还把脚趾给折断了，导演王岩看着都心疼了，但是钟书皇却并不在意，还反过来说要想拍好影片，演员吃点苦是应该的。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电影当中叶永茂策反马龙的精彩片段。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哪个刘司令？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嗨，你别吓唬我，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他走了。 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他要叫我干什么？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你应该叫绿林好汉。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你想整编我呀？哼， 别妄想，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 你嚷什么？ 咱们都别发火，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 共产党毛主席。第一次听说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工字号。 严肃点， 什么工字号？ 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你敢挖苦我？ 你说，我要是真打你的招牌，得出个什么条件？你是想跟我谈买卖？就算是诚心诚意吧。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独立大队能独立活动吗？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不便散我的弟兄，当然不便散，不掉我的武器。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什么？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我们游击区隔主力太远，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考验？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 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在1964年，又一部体育影片上映了，这就是《女跳水队员》。为了拍好这部影片，剧组的人员千里迢迢来到了湛江拍摄外景。湛江是跳水运动之乡，而且这里的风景也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电影当中那首激动人心的《青少年运动员之歌》也成为了一首经典的旋律。听过了电影《女跳水队员》当中的插曲《青少年运动员之歌》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在1964年传出的那些经典旋律。这就是一支在当时中国舞坛广为流传的优秀舞蹈作品《洗衣歌》的同名主题曲。创作这支旋律的正是著名的音乐人罗念一。但是各位知道吗？这首歌曲却酝酿了10年之久。罗念一曾经经历过那些难忘的岁月，对于军民鱼水情是感同身受，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式去表现。直到有一次拉萨人民拥军活动中，罗念一看到了老百姓们自发的为部队拆洗衣被的情景，才忽然找到了创作的灵感。尤其是词作者李俊琛写下了“是谁帮咱翻了身，是谁帮咱得解放，是谁帮咱修公路”这些平易而通俗，但是却饱含情意的话语，拨动了罗念一的心弦，于是他终于谱成了这首深受居民喜爱的《洗衣歌》。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上半段旅程也就要告一段落了。送上这首彩蛋卓玛带来的经典老歌《洗衣歌》，歌声当中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各位稍后见。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诸位好，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继续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这六十年中的经典之作。在1964年，电影《兵临城下》的上映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根据同名话剧改编而成，同时也是因为在电影中汇集了众多位当年的大明星，钟书黄、李默然、庞雪琴等等。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导演林龙可以说是吃了很多苦，但是尽管如此，导演把每一个重场戏都先自己演一遍，这样在拍摄的时候就能够节省下很多的时间。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电影当中江部长前去劝说赵崇武倒戈的片段。 要不是为了你们这些老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着想，我真想放弃这种辱骂生涯，解甲归田。内战不停止，大家的前途都很渺茫。是啊，再打下去，民族的元气丧了，国家的前途也不堪设想了。根据空中的侦察报告，北满的空军正在集结，大约有10万人来包围这个城市，要早做准备。 重要的文件都已经装箱，做买卖的钱大部分都收回来。师座，刘喜才来了。 刘喜才 就是帮我们做买卖的那个商人。 哦， 他刚从共区回来，还带了一封重要的信件。刘喜才说，共军扣了他一批值钱的货物，要有您的回信才能发还。 哦，是张司令的信。哼，无非是一套宣传，他要我选择到了。 师座，您准备怎么答复他们呢？ 光凭这张纸怎么能够决定？要是他们有诚意，为什么不派一个负责人进城来谈谈呢？ 我们趁这个机会派一个人出城去试探一下。 不，目前是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 目前共军兵临城下，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这一座孤城是朝夕难保。这半壁河山的局面，我们恐怕是见不着吧。师座，机会难得呀。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兵临城下》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同样在这一年，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被搬上了大荧幕。这部根据沈西蒙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在上映之后立刻引起了轰动。看过电影的朋友或许在心中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到底电影当中所提到的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是否真的存在呢？其实它最初的原型来自一个普通连队的事迹，这个普通连队的番号就是八连。和电影当中一样，这支队伍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残余腐蚀拉拢加破坏暗杀的阴谋中，战士们锤炼出了拒腐蚀永不沾的革命意志。 1959年7月23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通讯，此后众多媒体竞相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剧本最初的名字叫做《南京路进行曲》，在修改过程中曾先后改为《霓虹灯下遭遇战》、《霓虹灯下的骑兵》等等，最终被正式的定名为《霓虹灯下的哨兵》。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电影当中指导员陆华因势利导，请来老工人周德贵和童阿南的母亲，讲述了他们解放前的苦难遭遇以及斗争经历，从而激发了战士们的革命斗志，也让小战士童阿南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的这个片段。 我周德贵活了50多岁了，在这条南京路上，我是亲眼看到过那些英国的马队、东洋鬼子的大刀、美国强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杀害我们上海同胞啊！我们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和这些帝国主义反动派不断地进行斗争，阿南爹就是在斗争中被杀害了的。 我是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周老伯陪我去收尸，哪知道这些强盗们连尸首都扔到黄浦江里去。 妈， 我是左盼右盼，总算盼到解放，盼到你们呢。说什么也没想到阿南会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爸爸？ 妈，别说了。 要说，同志们，这条南京路从跑马厅到黄浦滩呢，那是每一块砖头上都淋过我们烈士们的鲜血呀。有一些资本家说，这南京路是外国人的金棒银棒给堆起来的。我说呀，不，那是我们劳苦大众用双手开出来的，是我们烈士们用鲜血铺起来的。阿南呢，不要让你爸爸的血白流啊，要牢牢地站在你爸爸鲜血流过的地方，让它开花结果。 同志们，应该记住老人家的话，我们站在这条马路上，要把革命烈士为他流血牺牲的革命事业继承下来，担当起来。 起来，担当起来。 童阿南，这是你脱下来的军装，这军帽上的八一军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现在你穿上它吧，穿它一辈子。王楠，把眼泪擦干， 仇恨要记在心里，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永远要握紧手中枪。 同志们，我要永远听党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听过了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在这一年上映的还有哪些经典之作吧。提到1964年上映的影片，就不能不说到《阿诗玛》。不过各位知道吗，电影根据的是云南非常美丽的一首诗歌改编而成的，这首诗歌就叫做《阿诗玛》，它是流传在云南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在撒尼族的传统节日当中，阿黑在射箭和摔跤比赛中赢了富家子弟阿芝，夺得了彩绸与阿诗玛互定终身。阿芝早就看中了阿诗玛，趁阿黑不在将其抢走。阿芝和哥哥比武都不敌阿黑，只好将阿诗玛放走。就在阿黑一行高兴返回时，阿芝引进的汹涌洪水淹没了他们。但是等到阿黑挣扎起来之后，阿诗玛已化为了一座山石。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影片《阿诗玛》当中的插曲《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来自胡松华和杜丽华。 马铃儿响来哟，玉鸟儿唱，我为儿行那回家乡。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娱乐大篷车，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继续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这六十年当中的经典之作。其实中国的动画片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出现了很多经典的作品，比方说大闹天宫，比方说三界芭蕉扇等等。而在1964年，动画片半夜鸡叫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记忆，而周扒皮也成了那个年代坏人的专有代名词。其实这只是一个故事，甚至是从古代典故中演变而来的，它源自史记孟尝君列传。在周末战国时期，齐国的孟尝君史秦即将被捕食逃亡，夜半至函谷关，按规定呢，陈机报晓则开关，但是孟尝君为了逃命，就命令善于口技的手下人学鸡叫，就这样顺利得以出关。不过大家最熟悉的还是周扒皮这个版本的半夜鸡叫。为了让劳工更早的下地干活，周扒皮每天早晨都跑到鸡窝里面装公鸡打鸣。劳工们发现了他的阴谋之后，便开始不理不睬，但是周扒皮却越发的狠毒了起来。 老头子，该起来了。 嗯，哦，我下地去。 懒鬼，跑这儿睡觉来了。你们这些懒骨头，他妈的，你们上午不把这块田干完就别想吃饭。 不干了，别走，你走正中了周扒皮的诡计，让他白赖掉你一年工钱。 那怎么办呢？ 是啊，干下去不饿死也得累死， 难道咱们就在这儿等死吗？ 别急嘛，那总得想个办法呀。 老头子，昨晚上白叫了。 白叫？老子今天晚上叫的还要早。 那他们还不是照样睡觉？ 照样睡觉，我跟着下地看他们能不能睡。 同样在1964年反映新中国婚姻自由的电影《小二黑结婚》问世了。诸位都知道，这是根据赵树理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其实赵树理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也是有着原型的。话说一天，赵树理的房东家来了个亲戚，赵树理看见他满面愁容，少言寡语，料定他心中有什么抹不开的事儿，于是便主动上前和他攀谈了起来。原来房东这位亲戚是到县上来告状的，说他的侄儿民兵队长岳东志被两个村干部以乱搞男女关系为名带走了，第二天早上发现死在了牛棚里。村长和秘书都说这是上吊自杀，但是赵树理却觉得岳东志死得很可疑，尤其是当他听说19岁的岳东志曾经获得过抗日政府授予的特等射手的称号，还在一次反扫荡作战中击毙了两名日军后是当地有名的抗日英雄，更下定了决心非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欣赏一段影片《小二黑结婚》当中的电影原声。 娘，我来吧。 嗯， 二兄弟，依我看，在咱们村小秦跟二黑最合适了。 不行，大哥，不是我不听你的，你看咱们二黑是个金命，小秦呢是个火命，这火克金，你再说小秦生在10月，又是个犯月，还有小秦他娘三仙姑，名声太不好了。 他娘的名声不好，碍他什么事啊？ 没你说的啊！ 我的事儿怎么没我说的？ 二黑呀、 啊，就由不了你。自古以来儿女情深，谁家不是父母做主啊？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二黑，你少说一句嘛。 哎，大哥，你也知道，前二年我就跟他定下个童养媳了嘛。 大娘在家吗？ 小琴。 谁呀？我。 嗯，小琴，你来干什么来了？ 父亲会让我来收金鞋的。 好，那我就回去了啊。 啊，嘿。 大娘，金鞋做好了吗？ 做好了，我拿去。 有事吗？ 一早有人来说媒了，说是姓吴的。 二黑，出来。 干嘛呀？ 你出来嘛。 闺女，别忙走。大娘跟你说句话。 说什么呀，大娘？ 来吧，闺女。大娘这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说吧。 二黑这几天常到你们家串门吗？ 不常去。 那天爷俩从庙会上回来，好吵了一顿呢。闺女，不是大娘狠心呢、啊、这年头外边风言风语的，咱们担不起呀、啊、昨天晚上他爹回来说，金旺放出话来了，说是二黑要是再到你们家去啊，就要斗他。人家权大势大，孩子，为了二黑，你就死了这个心吧，啊！ 小琴，以后啊，你少到我们家里头串门。 父亲会让我来收军鞋的。 这么大的姑娘了，这家进来那家出去，你就不怕人家倒你的脊梁骨？可你不顾个名声，我们二黑还怕人家？ 爹，小琴，小琴， 你已经是定下媳妇的人了。 那是你定下的，反正我不要。 二黑，二黑，你要气死老子！你要闯祸我的小祖宗！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影片《小二黑结婚》当中的精彩片段了。到底案情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故事又怎样成了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结婚呢？别着急，听我慢慢的道来。赵树理带着这位老乡到了县司法和公安部门立了案，还协助公安部门到村里进行调查，终于使得案情真相大白。原来杀害岳冬至的凶手正是这两位村干部。为了更好的宣传婚姻自由，破除农村中的陈规陋习，他决定以这个案件为素材创作一部反对封建礼教的小说。岳冬至自然就是小说当中的小二黑了，小琴不用说，也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智英祥。好了，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旅行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为您送上的是歌剧《小二黑结婚》当中的选曲《青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来自任桂珍的演唱。本期当中司机韩涛，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 来到了河。 我有心想跟你说呀，说上那几句话，人多言杂，人多言。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